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四二三 四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1551，400-015-1551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有优惠哟。